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这是胡彦斌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碧血丹心》，融贯了中西的国风说唱，也融合进了非常多丰富的音乐元素，真的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仗剑天涯，曾是我们的梦想，多少年来只是梦，却从来不敢想，时代灯海茫茫，不是我心所往，嘈杂中放声长啸，终究没有回响。可是男儿从来就不轻言绝望，少年的剑还在心里发着光，只要还不服输，侠义就会高昂，对世界说句有种，你们跟我一起上。走过每一步的痕迹让我不断升级，滚滚红尘奔波奋进，什么值得珍惜，朋友总会疼你的，家人总会疼你的，对手不会偏少，赢你也是注定的，谁又能让时间停下脚步，万路没白走，城中留砥柱，一生追逐义无反顾，一起放到现实的残酷，心中充满理想去征服远方，路途坎坷也不能把我阻挡，越过千重山，踏过万重浪，想象本无主，无男儿当自强，改变了战场，心中的剑一出手还在发着光，时代不停前行，我也勇往前闯，别回头，身后要热数不清的回响，我从来不信命，凭着凭的灵性，我命由我哪里来的天注定，我从小命就硬，天生个性任性，带我经验样杀出困境，从不会放手，把机会放手，把自己当对手，要立志上游，誓不罢休，是钻进的拳头，都说越过了山丘后无人等候， 心中充满理想去征服远方， 路途坎坷也不能把我阻挡，越过千重山，踏过万重浪，真相本无主，孤男儿当自强，何必让你心疼我逆流而上， 勇似红日光，一心做栋梁，这是胡彦斌这样一首燃情满满的《碧血丹心》。那这样的中西合璧的方式，在时下音乐制作当中，可以说也是一种常态，同时也激发出了音乐人更多的好创意。那比如说，在我们榜单上也有一首将古典美学和潮流音乐相结合的歌曲，这就是新歌上榜第24位，李斯丹妮《黄龄》这首《美了没》。 美了美，美了美，走到未来步，看美了美，美了美，就变了我的路，早就沿着套路看着招数，过什么风浪都经得住，骑上迈步流言从不在乎，轻轻炫目 I don't need the proof， 算你表情严肃，来规矩我不服，他们是贪的苦，真正好像算数，真相而占据不，我跳着应战的舞，不被袒护也发誓不一般的酷，百无禁忌如常又怎么拦得住，嘲讽 Watch me dance， 打破他也不管，不需要谁的靠拥，我自己出手，我美了美，美了美，吹彩黑的舞，我美了美，美了美，再起飞的舞，我美了美，美了美，走到未来不是足够了弹性的道路，我美了美，美了美，吹彩黑的舞，我美了美，美了美，再起飞的舞，看美了美，美了美，就变了我的路，低空飞行，高调潜出核心，专注我的专精，能量飙升不停，轻松赢定，胜负已分，这没悬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爱不过是角色扮演，人间剧场纷争欲望不浪漫，当被抵挡不懂立场的判断，反复听到偷听暗又听到错过暗淡，我独向自己主张夸好你淡淡， 哦，让我的天心耀眼还不够，哦 ，Stay low， 从不去分享每个嘲讽。 是来不及珍惜怀念着 这首尽管如此还是来自于阿四与徐佳莹，也是本周中歌榜的第14名，收录在阿四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当中。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个0转一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002年11月16号，汪峰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的《在雨中》。 我们

而已。 2011年11月16号，张杰推出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是他婚后的第一张专辑，每首歌曲都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刚才这首主打歌就是王力宏送给他的大婚礼物《第一夫人》，这首歌也入选到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这张专辑已经过去10年时间了，而下面这张专辑已经是整整20年前，2001年11月16号发表。我们即将听到的便是来自于辛晓琪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这首《永远》。 这个样子能回到以前，从一开始一步一步过到这一天，我以为自己可以剪下这一切，地转天旋，一夜一夜失踪的时间，一封情书，一场痛苦，庆幸还有顽固，原来有过的温度，后来走到这一步，我们都辛苦，我才不管泪水有多些谁也看不见，我才不说回忆有多甜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一片沉默的世界，说回忆有多甜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一片沉默，

这是来自于叮当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本周的进榜新歌当中，有差不多半数都是翻唱作品，也让我们在榜的翻唱歌的比重也是猛然的增加。而刚才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叮当的新专辑《90年代华语金曲翻玩计划》。当我们在一起，这首1994年的代表曲目《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叮当的演唱不同于林志炫的流行美声，而是加重了情感抒发的部分。编曲上也用到了像 hi-hat 这样时下颇流行的音乐元素，有节奏的敲击的音效，富有变化的高频律动感，也让这样一首20多年前的歌曲焕发新生。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20年之后经过了全新的编曲演绎，这也是今年综艺《谁是宝藏歌手》第7期当中锤娜丽莎和曹阳共同翻唱的这首 So Crazy。 You get so crazy。 Baby don't stop baby，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也变得太快， You're making me 感觉奇怪，现在我想让你忍耐，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因为我需要慢慢来。 You get so crazy， 越让爱来得快也去得更快。在这个年代宁愿在网上谈个恋爱，有太多的男孩要很多个女朋友才算精彩，把音乐打开随时都可以谈情说爱。 Baby don't baby don't stop baby，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也不能太快， You're making me 感觉期待， 现在我想让你忍耐，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因为我 需要慢慢。 So crazy， 想证明给你 never lazy， 别再试探我对你的感觉，开始不再压抑，什么时候你才能为我接受爱的距离？ 别感动自己 ，K baby， 想得美其实没关系，头脑紧开，口头亲吻自己，搞不懂努力的管我图你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You get so crazy， 别让爱来得快，也去得太快。 证明你对我的真爱。 You get so crazy、 yeah. You got me crazy now， You got me crazy now。 You get so crazy， You got me crazy now， You got me crazy now。 You get so crazy。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Check it out. What's that? What? What's that? 去看海，感觉自己离开了安全地带，你的手动得太快，突然间就把我的领口打开，能不能忍耐，证明你不是个坏的男孩。 Baby don't baby don't stop baby，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也不能太快， You're making me 感觉很奇怪，现在我不想让你爱，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因为我需要 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离现在已经整整20年时间了，但是依然不过时，非常的有节奏感。那这首歌曲呢，是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陈奂仁也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段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是2017年心理学专辑当中，这是由拉拉徐佳莹自己演唱写给孟慧圆的这首歌《人呐》。 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 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Yeah. 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是对你有感觉，我是对你有感觉。 最近这首歌在网络上再度走红，很多卡点视频都会用到，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林俊杰翻唱自己写给飞龙海的这首只对你有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飞轮海的又一首代表作《我有我的样》，把模样的样替换成了英文年轻的样，而飞轮海的名字就是华氏度，飞轮海的音译，谐音梗真的是无处不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我有我的样》。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在雨水波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被你拥护没有什么新的温热，证明我已回来了。 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只想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掀起奇迹，只想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飞机穿梭过思念的方位，落幕温馨蔷薇，又改变熟悉的香味。我听见你想着谁，夜空里风尽头那霓虹香味，我话不多你安静跟随，等月光感动这氛围，花藏在背后露出一角，你轻笑说美。快点叫月亮星星都出来，听一听还在练习的对白，能不能叫我这样陪我到未来。一时的心跳穿梭回到现实间，那晚的花火我陪你再看一遍，爱把时空冷却发出的讯号传到了嘴角，你收到故事里翻阅的情节都湿了一夜，我还是想了你在同一个瞬间，就算那天风雪，能不能给我多一些时间留在你的季节。记忆是闪着光金色的钥匙，我跳上时间的图纸，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撕碎迫不及待入怀，春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 小鲜炖， 每周冷鲜配送， 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拒绝 声只剩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一首超嗨的歌，从白天跳到黑夜，三天三夜。11月11号，张惠妹在深夜开直播唱歌，她已经许久没有在直播露面，引来了五月天、阿信、吴青峰、林志颖等好友在线看直播。张惠妹本人还调侃阿信说，主唱大人这么晚了还不睡，是不是很酷啊？并且阿妹透露明年将会有举办巡演的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来自于五月天2008年专辑《后青春的诗》当中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不是

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乐盛世的歌迷，对童安格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刚才听到的便是他1989年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这样一首经典的情歌《忘不了》。他的歌曲真的是情歌，旋律非常优美，演唱浪漫也不失内涵。那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诞生在1989年，不过这位歌手和童安格的唯美风格恰好相反，他的声音高亢沙哑，非常有辨识度。我们听到的便是由赵传所演唱的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 歌时候孟子坤 E-Force。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十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第九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八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七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六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五位包护尔茶，草原三杯酒。 青的草原三杯酒。 第四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歌声万岁。 第三位马条，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苍凉悠远。 第二位李荣浩，情人。本周冠军曲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to the sky， 天地皆把一片片存在。 越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情空心花能否破败。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京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首先听到的是王菲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这首由金武林为她打造的《流浪的红舞鞋》。这样的风格在当年有些非主流，不过呢，这也是王菲音乐的可贵之处，不迎合市场，也很少给创作者提出要求，完全是让音乐人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 蓝色为黄昏，流浪儿慵懒的歌，红马车，梧桐遮住了舞蹈的鞋，马戏团庙出声色，是一只蚂蚁还是歌唱的

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是陶喆演唱的《天天》，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I'm OK》当中。陶喆这个人特别注重细节，当然也追求完美，几乎每张专辑都是不到最后关头不会交作品的。而在交出这张专辑的母带的时候，陶喆说他的人生被毁了，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不过呢，专辑发行之后，大家的反响还有之后的评价都证明这张专辑绝对经典。R&B 在上个世纪之交才开始大流行起来，喜欢探索的朱桦曾经率先在1998年推出了一张 R&B 曲风的专辑《梦的翅膀》，这首专辑同名歌曲也获得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首《听吧》，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朱桦的歌。 出薄雾的尘埃，